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萧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在家打冷才不打怵。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徐冉。这儿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8.2 AM927 双频直播的今晚有戏。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是这个可以看的，对吧？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活力982的这个982魔力工厂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 你要说什么？ 然后右下角有个视频直播的按键，然后一点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输出的画面了。 是。 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深度合作的手机直播平台。叫做花椒直播。大家也可以在这个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这个房间，也是可以看到我们同时直播的这个视频画面的。 对，另外呢，我们在这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来所有人鼓掌。今天有新老朋友到场哈。 对，主要是今天有新朋友，所以刚才上来的时候我舌头就 毕竟人家是专业主持，你也是专业， 就是 比你专业的时间长一点。 你什么意思、啊、 来欢迎小迪老师。 哎呀天， 别这么说，大家好。显出这个专业了吗？ 没 有，把每个字念圆。 别说了。 我本来想客气一下。 不说正好。 我是给自己加点戏呀、啊、你知道吗？大家好。 欢迎一下玉龙，欢迎。 玉龙。 玉龙。 这个玉龙是小品快板书相声演员。哎每次都把几 个音。介绍完了节目结束了。 啊对对三期。啊、 对。 介 绍完节目结束了。啊今天我们邀请这个。 主要是应小迪老师的要求。 对俩大腕来，主要我们排一下河东狮吼。我跟你说曾经有一段时间河东 喝多了。 特别不专业是吗，小迪老师？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觉得这个词用的特别好，就是喝多了特别容易失吼。 专业的就是好往回 喝多失吼啊！ 就是因为我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那里边最经典的那段台词就是我手机铃声 啊，我记得好多、那时候好多女孩都用这个。 我觉得 什么来着？ 心都软了是吧？一听那么一个男人对自己实心实意的， 对。但是现在想想，觉得那个时候自己怎么那么虎啊， 幼稚啊？ 对，怎么能？ 单纯 那样要求别人呢，我觉得实在是有点过分。我这说的是正经话、啊、 我记得当时真的好些人当灌口那么背 啊。对，你一定要对我好，你要爱我， 对， 保护我， 你不能这个不能那个的、 啊、哎，对，你不能你不能就反正不理我。 你能看过吗？ 对对对、 我有印象，但是我看的时候我好像不记事儿。 你还 啊，你不记事儿，当你是有什么毛病？ 秀年纪的 脑子不好， 想到我是年纪小、 哦、 其 实我想多了。 咱哥俩呀、啊、挺情况很像，我老说咱都不信我自己实际年龄才30岁。 那时候我记得这个电影、印象特别深刻，因为那时候就特别喜欢追这个 女生。 那我年纪也不小了， 一不说溜就把 话筒稍微近点， 就是那时候喜欢张柏芝嘛， 对对对， 啊，可以了吗？ 追谁？ 这张柏芝 啊， 张柏芝， 而且那时候古天乐也特是心目中男神，都是 对《星语心愿》那时候开始，我的天，那感觉就没有再那么纯的了。 对，现在但是现在再想想，就是这一段台词，就觉得实在是有点任性哈， 是， 确实是太任性了。我这说的真的是正话，不是反话。 但是青春期的女生， 我 跟那谁， 我就告诉你一声， 年轻就是好。可以任性，年轻干嘛来的？就是拿来任性的呀，可以任性的去追梦啊！ 对对，他 我任性，以后别说我啊！ 所以他不行了，他过岁了。 说你呢， 烦 你说你呢， 不懂事儿， 别提现在也不老懂。来吧，说这个河东狮的这个事儿、啊。 河东狮， 对啊，河东狮嘛。 说一下背景介绍是这样的啊，宋朝的时候有一个少女叫柳月娥， 你看 貌美如花，但是就特别刁蛮任性啊，相亲多年但是一直都没嫁出去。哎，就是你这样的。没错，人家比你苗条一点稍微。然后有一次月娥呢巧遇风流倜傥的诗人陈继常，哎呀俩人一看那什么一对眼儿，哎相上了。 那什么一对眼，也就是眼睛能对上眼，还那什么 就是什么看什么对眼了，你懂吗？对，某天呢苏东坡举行了诗词会，月娥就跟这个继常两个人再度相遇了，喝得醉醺醺的皇上呢就觉得不行，我给这俩人赐婚。然后 捣乱 没溜啊， 婚后月娥望夫成龙，经常就痛打继常和他的一帮风流损友，割金田，这就是家暴。我跟你说，有一次在月娥带兄 押镖期间，纪常呢几和假扮兔仙的郡主发生了一夜情，哎，这把这岳文气 范冰冰当时参演了吗？这部剧？ 他在 还是有 大闹皇宫了，对， 还是 而且 就是那个一夜情那个 哦，郡主。 小 哎呀，还记得真清楚！你看，说别的说不起来，你说哦，郡主， 知道了， 就记着那姑娘。 哎呀，我天哪！ 还喝下了忘情水，和纪常断绝了一切关系。但是我觉得两个人关系的失败啊，两个人关系的失败一定是双方的责任， 是的， 不是某一方一个人的问题。 是的，你表面看上去是女方太强势了，但是这里面男方就没有责任吗？ 对，你要不那么惯着他呢？ 啊， 你要不能跟自己的这个亲密爱人说随便呢？就是任他对你怎么样，这都不行。随便这个词儿在任何情况下不要说，这代表你放弃了权利，放弃了你应该拥有的一些东西。即便你是爱他，但是你要有分寸的爱。 这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我也感觉是。就是于浩每次讲这些，我都觉得天哪，这受什么罪了？这受什么委屈了？ 没有，刚读了 眼圈都红了。 啊，是吗？那可能是胖的， 热的，他们就是 红了，是怎么涨红的，是吧？ 但有道理，确实是 啊。 对，真的，任何事情，包括你在朋友， 你不能推卸你的责任，他也不能推卸他的责任。 你好像说我随便，我就是一个特随和的人吗？ 嗯， 不是，其实你在放弃了权， 对， 放弃了你应该有的那部分，所有人就不会在乎你， 就应该有参与感， 失去了才知道。 说都可以，可以吗？ 对， 都可以， 不是， 也不行。 你有没有自己？ 都行， 玉龙还是离话筒稍微近， 要不然他就是 还是有点小， 脾气太好了。这个 为什么 玉龙， 他演这快板书演员，他特不能离得太近。 我总想拉个大身上 啊，对，他老得给自己一些施展空间。这声本来他特别穿透力强，就指向性强。 哎呀，在这儿没拉开呀， 你把声音放出来。 玩儿你， 对， 玩儿对，关键就是 借你俩手机试试。 这个浩哥在这儿，我紧张啊，手机 噼里啪啦啪， 变成汤， 太费手机了，这个也。 那没关系，反正又不是我的，他要给你拿着吧。 他们的大 嗨，来吧，来，今天进入到第一个环节，就是网剧推荐哈。 嗯， 哎，我发现真是我们改了这个大头之后，它有一点好处，就是从上往下照，它好像有点显我脸小。 嗯， 来，切我看一下，你看是不是小？ 你再加上我旁边给你比一比，来比比， 还是大？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对。你离远点 ，好，我离远点。 来，第一部网剧叫做《九州海上牧云记》，多平台播放，单日播放量达到了2亿3206万，这证明一个什么道理？就是它现在来说，这个播放的水平，包括看那个人，还是非常非常集中和稳定的。第一次我们在推荐的时候，2亿4000万， 对， 哦， 这么大一个级别的，你想它现在是2亿3000多万，就证明 现在那个好多电视平台一开就是他们的这个推荐， 哦，是吧？ 嗯，对。就是首页呀，包括对盒子里面，包括你看那什么 A P， 就是 App 里面的，都是他们是首页了。 啊，因为确实 现在宣发首先也上来了，再加上它的制作，包括制作班底，还有故事情节以及编辑架构，确实是称得上是一部令人称道的网剧啊。 我看了，头30分钟。 啊，感觉如何？没看懂。 那倒不是，他其实要给你搭建一个世界观嘛，新的世界观。 对 啊，30分钟你都看出世界观了。 对啊，他要给你讲，他前8集。都 没 出主 角， 都是告诉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就 大 纲， 不是， 这是后现代。 看那个魔戒， 嗯， 指环王似的，他得告诉你这是一个中土世界，中土世界有什么什么，这个国那个国啊， 介绍这个关系就非常复杂的，也是空间也是非常多样凌乱。 他反正不是现在这个，他可以理解和现在平行的一个在远古时期的当时地球是什么样。 嗯，没穿越吧这里边？ 好，哎呀，没有 啊， 因为他告诉你就不在这个， 就不在咱们这世界里。 对， 你看了30分钟的直观感受是什么？ 就因为我给予他的那个期望过高，有点。 哦，但是 头30分钟没有那么吸引我。 你记不记得，就之前我们另外一个嘉宾是导演出身，就田宇导演就在介绍，他说，当我发现我看完8集之后。我并不觉得它的节奏很慢，因为按照我们现在对于网剧或者是一些文化作品的理解， 那叫400分钟。 你上来你就要， 对，你交代人物啊， 你上来就要到高潮了， 是， 对吧？都已经恨不得第一个，那叫什么？你恨不得什么多少秒就得有一个对 小开场，对， 你就要各种包袱往外甩了。但是他没有，我发现很多微博上的有一些评价哈，就能明显感觉到他并不是就是刷出来的那种评价，都是很认真、很走心的在夸这一部剧，认为虽然他用了很长的时间来铺设自己的背景，但是这种背景的铺设并没有让你觉得很无聊，他会觉得很有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始终能在我们的网剧推荐排名第一，而且居然是2亿几千万的播出量的单日播放量， 应该是我们推荐过 的 从节目开始 应该是 对，那我觉得导演对于剧本一定特别有底气啊。要是如果本子不好的话，像这种前面你没有人物冲突的情况下能吸引大家，那就一定是大结构搭得极其的精巧了。嗯、 对。就是很多业内人士对这部网剧的评价其实也是非常 非常 高。 嗯， 另外也确实因为可能我觉得有一部分他前期不是他出现过一些风波嘛， 啊，对对， 本来应该在芒果台放，结果被退片了， 哦， 然后等了很长时间才上线。他有一个，嗯，反正就之前故事讲得很好，大家一直怕，哎，到底什么样，然后结果打开之后又没有那么差，就吸引大家。 你可能也是有一个反差在，对吧？ 对， 嗯， 但我觉得他已经播了这么多了，如果你说的是有可能是因为反差大家开始打开就各种 APP 去看的话， 嗯嗯， 开始 的， 对，我觉得可能很难粘到现在，对，就立住了，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质量过硬的一个考证吧。 对 对， 来吧，赶紧给大伙说背景吧，是吧？ 啊，来介绍一下， 嗯，这部剧呢，它改编自金河在同名小说，讲述了九州大陆正值端朝末年啊，人类皇族慕云家的六皇子慕云生、大将军之子慕如寒江、汉州八部落的这个后人叫朔风荷叶之间家国情仇、争夺天下的一个传奇故事。 嗯， 在最新一集剧集当中呢，它是说的慕云鸾威胁林鹤清，让他利用秘术除去慕云生身上的魅灵， 嗯 啊，然后呢盼西安慰请旨失败的慕云生啊，说他已经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了，慕云生却不愿意放弃。慕云琴让这个林鹤清算出吉日，决定在家宴之日把慕云生与苏雨宁的大定之事一并办了。那么寒山得知，便把这个寒江对苏雨宁的情谊就告诉了慕如硕下令对寒江严加看管。南哭皇后再次来到苏雨宁住处，苏雨宁呢抗拒这个穿礼服，坚信寒江一定会想办法帮自己的。然后蓝玉儿求见慕云生，将慕云鸾的计划告诉了他，劝他称病不要参加家宴。慕云生并不担心，而是想要将计就计，让慕云琴废掉自己的太子之位。 果然是重新架构了一世界观，这么一介绍， 根本就不知道里面 对 呀， 啊，谁是主角啊？这里边， 嗯， 对， 每个人的名字都像主角。 他其实讲 慕云啊什么的， 是 《海上慕云记》嘛， 也有爱情故事嘛，就是有爱情故事，然后也有朝野之间的一些争夺，就是权力的争夺。 这是不是有点像那个《权力游戏》那性质啊？就是把一个真实朝代的故事，把它幻化成那种神话，带神话性质的几国之间的关系。 咱们看到这个《权力游戏》，其实有点像这中世纪的 哎，对， 欧洲对吧？ 它实际上是 那段历史大概是往那儿套，但其实它是发生另外一个世界。这个就是远古时期，因为他们当时还是出去打猎。 对对对，但我估计可能里面也有哪段历史给它杂糅了一下又， 对对对，要不然的话很难完全新出来一个世界，太难了。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制作很精良的这一部网剧，如果有兴趣的可以找来看一看， 叫九州海上慕云记，啊， 对，里面有黄轩是吧， 对对对 对， 窦骁，嗯， 而且最近也被称作是黄轩月 哦，为什么还有一部戏是吧，好像是，对对对， 12月15号上映的《芳华》也是由黄轩来主演。我昨天正好去看了首映，我就不剧透了，非常棒， 非常棒！ 建议大家，我在朋友圈，你们都没关注我朋友圈吗？没关注我朋友圈吗？我们 关注的黄轩那个来的 啊，对， 因为我在朋友圈看完了之后，我就发了自己的一个感想，因为对我来说太特别了，有一段经历，它里面有一段战争戏，我父亲就是亲身经历过那段战争的战士， 哇，好厉害啊！ 对越。自卫反击战 哦，也只能是这段了。 对 对对， 我也是笨蛋， 也只能是这段。对，当时我看到那个战争场景，真的，我在朋友圈的评论就是所有的国产的其他的一些剧哈，我们称之为手撕鬼子，就真是 shame on you， 那个战争场面拍的真的是太戳心了。 叫什么来着？ 芳华这部电影《芳华》真的是非常建议大家走到院线当中去看一下，这部片子拍得非常好，它其实是重现了七八十年代的就是一波人他们的芳华，就他们的最青春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我整场从头哭到尾，就那个眼泪真的就基本上不受控制。 我看到大家有人在网上评价这事儿，说这个电影一定要去看，一定要单身男士去看。 为什么？ 旁边那个姑娘直接哭倒在他怀里， 那不好吗？ 你说的是《寻梦环游记》？ 不是，就这个， 就是《芳华》吗？但《芳华》还没有公开上映啊，怎么？ 那不知道，我昨天看。 你应该说的应该是《寻梦环游记》。 那个就大家伙可以去看一看，玉龙有空去看。 他有女朋友吗？想问问。 就说这简直就是。 你说回答。嘿， 这也不方便回答。 没想到上 我们也不想知道， 那就是有，你知道？ 哎，不过那个黄轩这个人，我倒是觉得他确实挺有神秘的那种气质，我不知道为什么 啊。 一会儿可以再讲谈谈我的感受， 来聊哈。稍后见， 一会儿再见。 十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吾皇万岁万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错这句话，你整不好都容易挨揍，你知道吗？ 那就让我死。 对不起，不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新版有戏。 好，这里是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徐冉。大家呢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除了收听刚才于浩介绍过的双频 FM 98.2 AM 927之外，我们还有两种方式是可以让大家收看的。其中一种呢，就是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您点击关注之后，右下角会出现一个视频直播的按键，您只要一点就可以看到我们输出的视频画面了。 是的。 然后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大家可以打开手机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也是可以看到我们同事输出的视频画面。 另外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来所有人鼓掌。不是很热烈 鼓掌啊， 鼓着呢，所有人，你不是吗？ 所有人都要鼓掌。 对对对， 我可以喝彩。 好 好好 好 好。哎，没有喝彩了。 我们刚才介绍了一部网剧啊，然后提到了，因为主角是黄轩，所以我们提到了就是最近有很多黄轩的作品都正在或即将上映啊，跟大家见面。 这个真挺有意思啊，有老友我们能看出这种，就是这人 一扎堆是吧？ 对，忽然一下就。 你看张嘉译最 近也是四部戏。 对啊。黄轩最近也是四部戏。 这是一是证明他可能最近比较受各个剧组的欢迎。另外能证明什么呢？他有意策划的吗？ 哎，其实这个我也有这个。 会有谁？这几个剧组推你一个人？ 经纪公司同时推，就也未必吧。小底知道这其中的奥妙。 不是特别清楚，其实，但是肯定会有经纪公司的这个后备力量了，肯定是。但是黄轩这个人倒是我挺有兴趣的，为什么？因为好像好多女影迷特别喜欢他，他身上的一种气质，我觉得是儒雅和软。就是如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人吧，看上去听说他喜欢收藏，也写的毛笔字写的非常好，书法非常好、那所以他是应该一个挺讲文化的这种渊源， 特别有书 卷 气质， 对，喜欢这些方面的 一个。你说那叶鹏也行，但是你看他、你能想起来儒这个字吗？ 牙软 有软。 对，这是叶鹏身体不好，是老毛病。 谁说？哎，不过那个雅就不用太解释了，因为他这个气质，就是我是说黄轩，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没有叶鹏那想。叶鹏就有的时候嗓子会哑，别的他都哑不了。 哑也是他身上，就像刚才徐冉说的书卷气，我觉得这个概括很精准。然后为什么我说他软？因为就是不是他有软妹子这么一说，他有点软汉子那个劲儿。因为我看过他上一个综艺节目，就综艺是一个特别喧闹的，就是你必须在那个有亮点哈、有爆点，对，你必须是那样的一种人。但他上去有点手足无措，可是那种感觉又反而觉得挺可爱、挺萌的。在那个角度上来看，他就不是一个就是那种汉子往前冲，像那个邓超那种，对，特别像邓超在里面啊、各种演各种耍，但他就是害羞啊什么，所以我觉得有点像那个软妹子那个意思， 稍微有点内向 内敛。 现在是姑娘都喜欢这风格吗？ 有的姑娘喜欢， 肯定是关注的点就是总是 跟咱们不一样哈、 是吧？ 小鱼老师是个热爱曲艺的人。 喜欢叶鹏老师。 他总是一个比较关注相亲类的人。 欢迎 相亲。 对。 其实就是还是要说到就是昨天黄轩在电影当中的表现。我 觉得咱差不多了，可以往下说第二部网剧了，您说呢？ 那点评一下吧。 好吧。 就掐住我的话就不让说 了。没有，就说这个黄轩给你只有一句话的时候来评价昨天黄轩的演技。 来着火车票给爆了。 完了。 好了，你不让就说一句话吗？ 就剩一句了。来钱火车票给爆了。 来钱开车来的，停车费给交了吧。 来说第二部。 第二部叫《生逢灿烂的日子》，是在爱奇艺播出的，单日播放量呢也还挺不错的，5428万，82万啊。就是这其实也是之前咱们屡次推荐过的网剧了，它是其实上是一个京味儿的作品，说的是在70年4月份郭家老三出生了，俩哥哥呢都对这老三特别疼爱。但是有一次在打闹的过程当中，老大失手用手术刀将邻居老三的儿子。水果刀啊，对对对，水果刀。我刚说的什么？ 手术刀。 怎么回事啊？ 你可能还在想 手刀切苹果更快， 将邻居老范的大儿子大伟就给捅死了， 哎呦， 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就进了监狱。 嗯， 但是他在出狱之后呢，也接二连三遭遇了其他的人生低谷，就决定抛弃一切，我要只身去草原了。 啊， 然后呢，又说到了二哥。二哥从最初的买卖绿豆芽儿，到做羊肉摊生意，再到经营服装厂，后来又投资股票，是屡战屡败。但是呢，屡败屡战，他 持续创业。 对，他还是对事业也是非常执着的。 嗯， 也正如他对一个二小姐的心意啊。那老三呢，在大学毕业之后就直身投身到了这个股票市场，在师傅的带领之下不断进步成长，最后呢，独当一面。但是啊，往往有一句话叫怎么说呢？这个。 什么得意什么失意是吧？ 对，就总要有一方面比较失意，就是他感情世界确实比较失意，也不能说特别失意吧，就是在两段感情当中不知道该如何抉择，就还有俩抉择，可能跟玉龙情况有点相似， 和我没关系。 就刚才不是 我这很好抉择， 纠结 好说嘛是吧？哈， 没有， 最终 看电影可以， 只身去了海南。 嗯， 最小的还有一老四，老四呢是一个先天性哮喘的这样的一个生理疾病，他讲话有点结巴，但为了不拖累家里呢，就决定要苦练自己，就练了绕口令跟相声，最终呢终于把这个口吃可是给治好了， 哦，成为了相声演员， 人家成为了一名邮差。 我赶上， 我感觉李云飞啊， 相声演员， 小时候应该属于口齿不老清楚的那个，到现在都不老清楚。 那他为什么不当邮差呢？ 这个点在哪儿呢？ 可能人就是不要 学相声不口吃，人当不好邮 差， 你知道吗？ 最后呢，因为自己的邮差工作，收获了自己的人生真爱。 哦， 也还是老四的这个结局还是比较 happy ending 的吧。 嗯， 总之他是通过这个兄弟四个人之间的成长历程，其实也描绘了社会的变迁。 嗯， 是这样的。 什么年代啊？ 70年 哦， 七零年刚出生，老三70年出生的， 啊，老 师 那就是老大得60年60后啦， 差不多， 那肯定是， 对对对， 哦，肯定是。 然后他其实是讲了京味文化作品， 你看了是吧？ 没有看，没有看， 我看了几眼， 我倒有兴趣了，现在 是吧？ 对， 叫什么你记着吗？ 是 生逢灿烂的日子， 哦，对，就灿烂，对， 就记住灿烂就行了，是在爱奇艺独播的啊。 那您容易能最后找到徐峥老师最早期的那部作品， 应该能找到姜文老师那个感觉吧，早期的。 那你分不清哪是电视剧哪电影吗？ 就是他会是不是阳光灿烂日？他有这个共同通过来的这个 名 字， 就是，有点像，别的没什么， 会 没有那个气质吗？ 没有借一些那个， 不知道了，可能年代不一样，差距很大的，也是70年代已经不会那么那样的生活了。 对，来吧，咱们来推荐一部网大之后就进入到今晚戏中戏的环节哈，因为今天有两位实力演员是吧？这个网大第一部叫做《人鬼交易所二》，是在优酷平台播放，单日播放量45万。这个片子它刚才叫《人鬼交易所二》嘛，它是接了上一部的剧情，讲述着贾道士与三姑联手解决了作恶多端的邪术术师，叫做甄大师，西托瓦那甄啊，二人的生意呢渐渐走向正轨，同时也租下了更大的店面，却不知道有个更大的麻烦正在渐渐的去逼近他们。一位无良的地产商为把楼中的异己铲除，请来邪魔外道啊，槟榔张真人。当贾道士与三姑了解楼中的孤魂自有苦楚之后，两个人就决定要帮助孤魂们对抗张真人的这样一个故事。叫做《人鬼交易所二》啊。 人鬼交易所。 就刚才这不是联合起来恶鬼斗老道吗？ 就是又是一种类型题材的片儿吧。 啊，对， 对吧？ 反正这个你也了解为什么他单日播放量才45万。 但其实，在网大里边，我们还是说， 还是可以的，能过50万就真不错了。最近 对，不容易了。 我们期待东方战场。 好吧，接下来进入我们今晚戏中戏。 是 今天这个戏哈，就太经典了，尤其是在可能很多人心中对这部戏还是有一定情节的。 对， 今天我们给大家排的这个背景介绍，就排两段。我们今天要介绍呢是这样的，就是首先。今天我们的编辑特别贴心，介绍了历史真相。 什么意思？ 历史真相就是陈继长，号方山子，别号龙丘居士，四川眉山人，是北宋的隐士。他的父亲呢，在北宋时官做到了太常少卿、工部侍郎。陈继长呢，很豪爽，又好喝酒，狂放傲视，所以呢，经常怀才不遇。一生气就毁衣冠弃车马遁迹山林，这个是史书记载的啊。就遁在金三殿街，就是在龙丘。那个时候呢，这种人他即使就是隐居， 也特有钱、 啊、 你知道吧，特别喜欢歌妓。 你说的这是历史， 对，我说的是历史真相、 啊、 就是历史记载啊、 嗯、 就据记载是这样的、 嗯、 他特别喜欢歌妓，就没事喜欢让人到家里来给自己唱个曲儿啊什么的，对，所以家里也养了一大群。 好， 史书也有记载，叫黄冈县志记载的啊、 嗯、 每逢客至必有歌妓宴客。他老婆呢叫柳月娥，哎呀是个大醋坛子，平时呢左右不理老公，严防出什么问题。那、 嗯、 那个时候大家也都知道，出于历史原因，女人的地位比较低， 嗯， 一旦有生人来他就得回避，但是呢 回避， 对，但是呢他有他的办法、 嗯、 每当陈继常陪客人喝酒，喝到耳酣酒热的时候、 嗯、 他又在隔壁的一间房子哈，用木杖猛地敲击墙壁，闹出点动静来，找找存在感。嗯，陈继常就觉得哎呀特别没面儿， 羞了他呀。 在北宋元丰三年，苏东坡被贬到黄州，慕名造访陈继常，见到陈七啊如此厉害，就作诗戏弄他。 怎么说的？ 说呢，龙丘居士也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 主帐 落手心茫然。 嗨， 你为什么要你为什么要打断我？ 因为我发现 破坏了， 不，我觉得你应该是说不上来了。 我舌头闪了一下。 所以河东它是一个地名， 古郡名、 嗯、 对，柳呢是河东的望族， 大族， 就是还是名门望族、 嗯、 而狮吼呢在佛家比喻就是家教比较森严威严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嗯嗯、 那陈继常呢又好谈佛，所以苏东坡才这么写、 哎、说到这我好像想起来这个故事，我以前听过但现在才想起来 啊，你原来没听过这故事吗？ 我现在才想起来，就河东狮吼的原、 啊哦这个、 原来的历史、 哦。所以这个其实是据史书记载的嘛， 嗯、 就是也 就是描绘一个母老虎的故事嘛。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现在河东狮吼不也经常用来比喻那种 就是女人发飙、 特别 凶悍的 妇人，特别泼。对， 是 就是后来就是广为传播，就变成了一成语了。 何老师，你来吧，咱们接。 什么叫何老师？ 啊， 河东狮， 这叫了快了。 河东那老师 只能叫河东狮这名字，然后吼是那个动词。 那我们今天这个首先第一个环节哈是第一段， 今天我们徐冉当导演，来， 我当导演啊。 嗯，那徐导来吧， 快来， 哇塞，这给我这么大重任、嗯、我 另外一 个 姓徐导演也就徐克了，别没谁的，快来吧。 啊， 还有徐峥导演、嗯、你们三徐导。 这里边有这样几个角色啊，程继常这就不用再说了，柳月娥也不用说他媳妇儿，对吧、 嗯、 然后还有表哥柳兄跟奶妈，其他这个剩下的这仨人就是属于配角了。这两个主角的人物性格刚才其实已经都介绍的差不多了。 是 继常呢就属于比较好，就是豪，就是过去的那个就是 为人 士的那个感觉 啊，书生为人， 对，迁、嗯、客骚人的 黄轩 那 种感觉、 那个、 是 吧？黄轩软汉子啊， 只能可找 上来了。 你出去以后可能会被小底老师暗算一下。 我要注意安全，这么厉害呢。、 嗯、您和住河东边吗？ 行。然后呢就柳月娥就是比较凶嘛、啊、而且就是看着自己老公看得比较严的这种、 嗯、是爱的一种占有欲。 但这部戏里他表现的真是那种、嗯小公举的状态、啊、 对对对，他有骄横的地方、 啊、 但也有可爱， 时而有怒吼的那种、 嗯、 然后还经时不常的给自己找个台阶下， 对对对、 啊、 主要是有一身好武艺， 对 对， 打出来的， 而且在这个电影当中其实他长得也是非常美的、 嗯、 颜值也是特别高的， 就一撒娇完了， 对， 行， 我也不知道这个历史当中也确实没有只记载了他是一个大醋坛子，但确实没说颜值的事儿、 嗯， 是是，没说相貌，估计应该还不错，不然早被休了吧？这个脾气、啊。 但是其实我也在说，如果长得特别美，一定会被记录的，没记录可能就是长得一般。 仍然有手段， 就跟 是倾国倾城之美。 对，就跟你要看到什么小朋友说，哎，这孩子长得真健康，就跟你孩子长得真美，这俩意思是吧？潜台词比较明显。 所以别老瞎夸人。 长真健康， 你比我显健康多了。 没有没有，咱俩这身材就看看谁更健康了。 来吧，分角吧。嗯， 好，嗯， 继常、月娥他们俩了。 可以，我也觉得是、 嗯、 啊。 您来那奶妈， 你就是柳兄跟表哥吧？好吧。 我柳兄和表哥是不是同时出现的呀？ 嗯，上下去。 咱们来吧。 好吧。 上什么下去？这我都看着柳兄表哥第三句，俩人二三句、 啊、 来吧。 行吧，来吧， 嗯、 咱们三二一起光啊！三二一起光。小姐回来啦。 哟，二妹，你昨天晚上不回来去哪儿了？哎呀，可不是担心死人了。 没事啊，我只是昨天晚上嫁给他了。 嫁给他？ 这位一定是大舅爷了。 他表哥。 是你啊。 你呀、啊、贵为姓啊？ 姓程。 程什么呀？ 继常。 得。 得什么呀？ 愿娶二妹犹如再生父母，保佑恩公是屹立不倒，二妹货物出门恕不退换。 哎，怎么会这样？我还活着呢。 哎，恩公啊，恩公啊，表妹嫁作你成家妇，你要懂得保护她呀。啊 啊、好, 好、 但你更加要懂得保护自己呀、啊。啊，恩公啊，先送你补气养血宝，保养你精神好，它是信心的保证，请拿住它。 好哦， 再送你天山千年人参王、哎、假如你顶不住全家全脚交加的话，可以含在舌下，它会保住你的性命。 我的舌头没这么长啊，恐怕含不住它呀。 啊，你可以把它磨成粉，每天含服，切记切记。妹啊， 大哥， 妹妹， 大哥， 妹妹， 大哥，你别再哭了行吗？你哭得我心烦意乱的。 你把下人都带走了，我今晚的饭还不知谁来做呢，我是一时伤感呢。 小虎啊，小虎会细心的伺候你的。 哎，这就是我的家了啊！停停停，下车了，老婆。 哎， 老婆进门吧。 嗯，哎呀，季常，你现在出名了，这可是皇上赐婚呀，你为什么娶她？她有什么好啊？ 哎呀，少爷你回来了，哈哈哈哈，刚才有一个女人突然摔到这儿来了、啊、少爷没请教这位女侠她是哪一位呀？ 是少奶奶。 少奶奶，少奶奶早安，小人是您的管家，我叫旺财。 乖， 少奶奶万岁万岁万万岁， 少奶奶万岁万岁万万岁。 老公家还蛮有涵养的，乖了乖了。 哈哈，谢奶隆恩，少奶奶所有房契田契地契开支出入账目全都算好了、嗯、请少奶奶您过目。 嗯，你挺麻利的， 多谢少奶奶。 哎，你不要整天少奶奶前少奶奶后的，把我都叫老了，换个称呼。 嗯，那就主子吧。 不行，怎么说我老公都是一家之主嘛。 那你是女主子，他是男主子。 那男主子在外面有没有一些红颜知己呀？ 男主子吩咐过，有关他在外面交际应酬的状况呢，我们做下人的就不太方便透露了。 好，中仆赏你的。 多谢女主子。 嗯， 走了男主子。 哎，老公，你干嘛？ 老婆呀，请问一下，你会不会打我呀？ 我干嘛要打你啊？你又没做错事。如果我真的要打你的话，那一定是你做错事了。 那么再问一下，做错事的定义到底有多广啊？ 从现在开始，你只许对我一个人好，要宠我，不能骗我，答应我好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做到，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真心，不许欺负我骂我，要关心我，别人欺负我时你要第一时间出来帮我，我开心呢你要陪我开心，我不开心呢你就要哄我开心，永远都要觉得我是最漂亮的，梦里你也要见到我，在你的心里面只有我，就这样咯。 哦， 做不做得到啊？ 做得到。 哎，我说小弟， 小弟特别有感觉， 就是、 快出溜下来了。刚才一出溜，我就会把我自己的实话说出来。 哎，证明这部戏 特别有感觉。 对，因为他那个年代吧， 什么 记事儿了？你知道？ 我告诉你，我这个为什么有感觉、啊？是因为当时我看的时候吧，我就觉得这类题材特别符合我的心意。 而且发现他说话的时候已经带了那个配音员的状态 了。对对对对，很有感觉。 哎、那谁配的？ 当时我也不知道谁配的，可是那时候的配音好像他们那个港台腔吧，就应该。说有点港普那个劲儿，就是那个什么，就这样、哦、那、 啊、对 对 对， 他一定有那个劲儿， 就有这个范儿哈。 我就来不了，我找半天在里边找， 就有一种看周星驰经典电影的感觉。 哎，还真有点周星驰那个语气。 其实他是一般人马在弄， 对， 有可能 就是他们那一批配的，好像都这样， 就是都是类似这个这。哎，刚才这句话真的太经典了， 你来一遍，徐然。 啊，对， 我再来一遍， 徐然来一遍。 要有那种人，人家是很美的状态再说啊。 他有这个干脆劲儿， 行吗？ 他有泼辣的那一面。 从现在开始，你只许对我一个人好，要宠我，不能骗我，答应我的每一件事都要做到，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真心，不许欺负我骂我，要关心我，别人欺负我时你要在第一时间出来帮我，我开心呢你要陪着我开心，我不开心呢你就要哄我开心，永远都要觉得我是最漂亮的，梦里你要见到我，在你的心里只有我，就是这样咯。 哎，还可以。 哎，他萌有吗？有吗？ 他有萌的那一面，我觉得。 对，因为我记得那个手机那个录音我们是一直转载，他就是那然后要怎么样， 对，所以 开心呢， 那毕竟用了三年， 而且我觉得好像就是港普那个，只要用那来一开始就是特别有他们的味道， 就 那做人要开心喽，就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 我 先 要拿碗面给你吃啊， 对 不 对？ 就这种。 来，玉龙来一遍， 我就找不着， 来，你可以可以 可以，我觉得可以， 来，过来过来， 用那一面， 那我就说成贯口了，我怕， 没事，来吧 吧。 从现在开始呢， 把辣椒后头， 我就加不了这个能啊，这是 不加就您自己的来啊，来准备，走。 从现在开始，你只需对我一个人好，要宠我，不能骗我，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做到，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是真心的呢，不许欺负我骂我，要关心我，别人欺负我时你要在第一时间出来帮我，我开心呢你要陪着我开心，我不开心呢你要哄我开心，永远都是觉得我是最漂亮的，梦里你也要见到我，在我的心里面只有我，就这样咯。 哎， 可 以，有 也有那个劲，我们仨， 而且刚才也有刻意的去 模仿了一下那个 天乐的那个说话说法， 我们仨都已经介绍了， 来咱们看第二场， 我们仨都已经 第二场他一共有两个人，刘月娥皇上，刘月娥皇上，陈继长，柳香角，这里边多了一个皇上， 一二三，掌声接， 起个哄， 太棒， 哎呦， 最喜欢跟男低音说这段 是吧？ 好哎， 从现在开始， 哇，女霸道的， 来来，从现在开始，你只能快了一些啊！从现在开始，你只许对我一个人好，要宠我，不能骗我，答应我的每件事情都要做到，对我讲的每句话都是要真心的，不许欺负我，骂我，要关心我，别人欺负我时，你要在第一时间出来帮我，我开心的你要陪着我开心，我不开心的你要哄我开心，永远都要记得我是最漂亮的，梦里你也只能梦见我，在你心里只有我，就是这样。 low， 你没有 low 怎么就是这样？ 我就不错了，这嘴就快系上了。 你要塞一个，塞一个。 对，最后一句其实缓和了气势，前面都有一点那个强势，到后面他其实是稍微收敛了一下，最后一句很重要，是提眼。 快赶紧的， 就是这样， 真的 啊！哎，你们知道吗？最近有一个新的网络流行词汇，叫做“中撒男”，指的就是 中 年 会 撒 娇的 男 人。 那就 中 会中油男 撒娇男人， 他是中油男。 今天这个名号颁给你了， 撒油麻辣的人。 好吧，其实我们今天还有第二个片段， 怕是来不及了吧？ 赶紧的吧， 来吧，赶紧走，我来皇上。 哎呦呵， 来走啊， 来 柳月娥。皇上亲妹亲自斟茶给你，你为什么不喝？男人三妻四妾自古以来都是平常之事，既然平安郡主肯将金枝玉叶的身份屈居于你之下，帮你分担家务，侍奉继长，难道这样你也看不开吗？眼光要放远一点啦。 为什么女人可以做到从一而终，而男人却要三妻四妾，就不能和一个女人长相厮守吗？ 我外出打猎，总是看到一只公狮子的旁边围着几只母狮子，反过来的情形我从来没见过，男尊女卑这是自然界的定律，不会改变。 你用人跟野兽相提并论，会不会太牵强了一点？ 河东刘氏，你看清楚你的老公，他天生风流倜傥，才华横溢，命中注定要招蜂引蝶，你以为你挡住了郡主进门，他以后就不会再沾惹桃花债了吗？ 桃花债要还，桃花劫要挡，月娥命中注定一世担惊受怕，为继长挡去所有的桃花劫，即使我挡到伤痕累累，也绝对不会后退，这点皇上你不用为我担心。 刘月娥，言下之意你是遇神杀神，遇鬼杀鬼，难道你连皇上的旨意都不怕吗？ 怕，但我还是要据理力争。 女中豪杰，你怕我吗？ 我怕你自作聪明，自以为万事仰望 你， 怕你高高在上，欺凌百姓， 大逆不道。 皇上息怒， 吾皇乃是九五之尊，岂容小女子冒犯，赐毒酒。 皇上，请赐微臣文房四宝写休书，这个女人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决定休了她。 我做错了什么？你要休我？ 这一生你唯一做错的就是认识了我。 皇兄，为什么非要把一件高高兴兴的喜事搞得要死要活，哭哭啼啼呢？只要你肯和继长恩断义绝，我皇兄会赐你一杯忘情水，你喝了之后就会忘记至情至爱，从此之后相见如同陌路。你还是喝了吧，喝了之后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痛苦了。 忘情弃爱总胜过肝肠寸断呢。二妹，你可不要忘记我呀，我们从小一起长大，虽然我不是你最爱的人，但是你要记得我呀。 你喝给灌进去了。 哎，可以，我就 哎，我记得后面有个主题曲特别感人， 叫什么？ 我忘了那个歌怎么唱的了。但是 是心与心愿， 不是那首歌，但是那个曲调很好听，很优美。嗯，当时好像听到这儿，感动的好像确实眼圈有点发红。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本子太熟了，就没怎么看之前确实。 也是，你可以 恢复一下记忆。 咱们考虑考虑哈，下回有机会再邀请。 对，以后可以有经典的大回放。 好吧，好了，感谢小弟，感谢玉龙的精彩表现，感谢各位锁定 FM 98.2 AM 927收听收看《今晚有戏》，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明晚6:45咱们再见。接下来给您带来的是《博虎点秋香》，我是于浩， 我是徐然，拜拜， 再见， 再见。